东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受底压部的弱幅和区的控制，本市今天白天的扩散条件一般，大气透明度有所下降，但是污染物积累有限，对于户外活动影响不大。今天夜间天上的云会逐渐增多，不过云的高度比较高，结构稀疏，透过云层和云的缝隙仍可以看到元宵之夜的月亮，只是夜间的天气依然比较冷，外出要注意保暖。那么今天下午呢是晴间多云，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十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一度，最大相对湿度90%。好，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压后部偏南风的影响，扩散条件一般，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三级。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么今天的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共有产权房这点事儿啊。那么今天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呢，都是来自于家爷房产，一位是王家，王家你好。 周哥好啊，大家下午好，今天元宵节，祝大家元宵节快乐啊。 哎，这个， 我应该是大家老朋友了啊，现在是家爷房产这个微信号的内容制作人吧，我叫王家啊。 这个王家呢是有日子没来了啊，这个大家一直非常的想念你，因为这个王家可以说是业界的一个大腕了啊， 也不是大腕。 这个你对业界呢是非常的了解，而且你的特点呢是直截了当哈。有一些呢可能往往很多人把面上的东西说的比较多，但是你说的还是比较内涵。 哎呀，周哥，你在捧我，你捧我，那我也说吧，尽管好久没来了，但是咱楼市好声音我也听啊。周哥其实 知道，都知道， 都知道哈，确实听。而且周哥，我知道现在做购物节目也是相当的火啊， 多了。多了， 多了， 到这儿为止啊！ 海参特别火， 来，咱们接下来介绍， 我都买了 啊，对，那是真的啊，货真价实， 我买了。 咱们接下来再说另外一位啊，也是来自于呢家爷房产的杨乐，杨乐你好， 大家好，祝大家元宵节快乐，我是杨乐。 这个杨乐呢是一个年轻人， 对，年轻也不是年轻人吧，在我这家爷房产，包括以前我们俩在一个团队的时候，杨乐得有五六年了吧？ 嗯， 对，差不多得有六年左右。 哦，那也是有经验了， 人家也有小孩了， 哦。 也奔三张了， 看着面少啊， 看着面善是， 面少 哈， 所以今天的两位行家也好，专家也罢啊，都在场，所以呢，关于共有产权房这块，如果大家有些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啊。 我先做个铺垫，大家以后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问。 好， 你这个平台号是？ 对，您呢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的搜索"安居好声音"，记住是"安居好声音"几个字，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进行交流 啊。我做个铺垫，大家有什么问题赶紧问。但是就在昨天的时候，海淀的一个共有产权房叫中铁碧桂园，当天选房售罄35000， 嚯， 就是开盘售罄431套房，当天卖完。 你说的是共有产权房？ 共有产权房35000。 那看来共有产权房现在大家已经都认可了，而且关注度还是挺高的。 对，而且之前买这种房子的只能是本市的户籍的家庭才能买。 嗯， 现在来看，新北京人，也就是在本区有稳定工作的外地的这些朋友，他也可以去申请共有产权房。 对， 当然你想买上的话， 得摇号。 嗯，对，其实说这个共有产权房呢，我也做一个铺垫啊，因为很多人对于共有产权房这个性质的房子还不是说特别的了解，到底怎么回事儿。 好， 另外呢，比如说我个人有没有资格来申请共有产权房等等的，这些都可以问。另外说哪哪有什么共有产权房啊，它的这个质量啊，各方面性价比怎么样啊，哎，您都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来询问一下。 没错啊，我和乐神都在呢。 对，另外呢，这个十万不为什么的王家在这儿，没问题啊。 好， 好，那先按照惯例进入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那咱们还是邀请呢来自于家业房谈的王家还有杨乐啊，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近期楼市方面的消息啊。先看第一条，说性价比低，北京节后的首次土地出让的限流拍。说2月28号春节以后呢，北京土地的市场啊首次出让了两宗地块，其中呢来自密云的限价房的地块，因为开拍前没有房企报名，最终是流拍了。另外一宗的是门头沟区永定镇综合性的商业金融服务这个地块呢，仅经一次报价，便由呢金融街加上这个京西置地联合体以低价拿下，溢价率几乎为零。 嗯，首先我先解释一下什么叫溢价率啊。现在来看呢，北京拿地的时候呢，溢价率最高是在49%到50%。 嗯， 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这块地啊，10000块钱你拿的，一万块钱起拍。 嗯， 然后最高的时候这块地只能卖到15000。 嗯， 15000以上的话就得竞别的东西，就靠别的东西来评了。 嗯， 比如说保证房面积啊等等，所以这叫溢价率，等于就是跟起拍价的一个对比。 嗯， 那你可以看到像这个门头沟这个商办用地呢，是几乎为零的溢价率。什么没人跟他抢，谁想拿的话谁就能拿。 对，没有竞争对手。 没有竞争对手。密云这块地呢，索性连报名的开发商都没有。 嗯， 说明什么呢？说明两点。第一点来看呢啊，我们昨天还专门做了个分析。 嗯， 第一点来看，就现在目前北京的开发商啊，多多少少现在手里都有货。 嗯， 比如北京数得过来开发商龙湖、保利、首开、远洋啊，什么什么这些，咱们数得过来开发商，北京手里都有货。 嗯，而且2017年的时候呢，这个北京啊出让的土地地块还相对 创了一个近几年的一个新高。 对， 所以像这种偏远的，包括这个，尽管看这块地卖20000块钱左右，但是对于开发商来看，去化速度慢的这些项目来看，开发商现在并不是那么，就是想迫切的获得了。 嗯， 说白了就你吃饱了啊，这然后再给你不是是给你上个海参，哎，再给你上碗米饭，你还吃不吃？ 嗯， 可能上个海参你吃了， 对， 上个米饭你就不吃了。 嗯，当然一个可能是这个，另外会不会这个杨乐啊，就是说大家尤其是开发商对于北京的房地产或者说对于这个中国的房地产的这个未来的明天，是不是表示有点怀疑了呢？ 这个就目前来看，我觉得主要还是说就是王家说的这个原因在里面嘛，对于 就够了，东西都货够了，是吧？ 因为他刚刚过年嘛，对， 嗯， 年前都已经相当拿的比较多了。 我今天上午去一趟北京的一个大国企，我偷偷告诉大家，这个大国企说了，今年上半年甭管什么地，一块不拿。 哦， 今年上半年对他来看就是卖房， 嗯， 然后快速回笼资金，下半年再说。 嗯， 所以现在来看，很多开发商按照我的话说，就比如说跟一个储水罐似的，现在水已经储满了。对于开发来看，把房子卖出去比现在拿地更重要了。 是， 当然你要说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什么转机啊，什么什么什么走向低迷啊，开放资金在断裂呀，我告诉您，你想多了。 哦， 你想多了。 对 啊， 这个是有点这个歪批了啊。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看说这个跌一半仍然呢卖不掉啊，华北楼市成了重灾区。那从京津冀数据来看的楼市全面下滑，北京2017年的商品房销售面积是875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了 47.8%。 那天津商品房的销售面积呢是1482.12平方米，那么比上年呢下降了 45.3%。 那河北商品房的销售面积是6425.9万平方米，比上年下降了 3.8%。 那总体来讲呢，从数据来看还都是有所下滑。 这肯定的呀，你想啊，现在北京新房卖的销售情况，包括那个房源的供应套数， 嗯， 他说的是新房啊，卖的就本来就少。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刚刚过去的2月份，北京新房成交才1400套，你可能想象不到。 嗯， 但是周哥你知道吗？北京新房2月份成交量最大的区是哪个区？你知道吗？你猜一下。 真不， 你猜？ 北京啊，北京 二月份， 二月份 对成交最大新房， 房山， 房山最大。 嗯， 你再猜，再给你一次机会。 房山门头沟， 门头沟， 嗯， 新房， 新房是吧？ 成交量最大的区。 哦， 你知道是哪个吗？ 还真说不清了。 延庆， 哦，延庆密云什么之类的， 延庆排第一、 哦、 为什么呀、 哦、 是因为延庆有一个共有产权房集中签约开盘、 哦、 所以它的二月份成交量最大。 嗯， 所以在从北京来看，你已经不能拿就是大家正常的逻辑哪供应多哪签约多来评判目前的京津冀的这个目前的市场了。 嗯， 更多的还得看哪个地区，从目前来看哪个地区受管就是管控也好，还是从目前来看推盘的速度受影响了、嗯、 但是现在的这个房子的性质非常多，比如说有纯粹的商品房、 嗯、 有共有产权房，还有其他的一些类型性质的房子哈。但是它往往算一个数据的话呢，它是不分的，它是不分门别类、嗯、最后说出来的是一个数据，比如商品房的成交的这个数据是多少。像刚才您说延庆是第一位，但延庆呢它更多的是共有产权房。 对，你要说商品房的话、啊、 商品房呢， 商品房 来说延庆的商品房算是比较少的、嗯、 对， 我们所知的话基本上就是在两三个左右。 嗯， 所以这个延庆的共有产权房开盘了，对它整个的影响还是相对比较大的。 嗯，所以说现在共有产权房呢已经形成了一种趋势哈、 嗯、 它可以说占据了半壁江山，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这么说。 嗯， 今年养老北京会有多少个共有产权房？ 共有产权房 目前来说，就我们已经确定的这个共有产权房一共就有42个，这只是目前来说确定的、 哦、 那在未来在4年之内，我们大概还会有这个20万套的这个供应量。 嗯， 所以将来这个体量的供应还是很多的。 对， 说老实话我从业得有10年多了啊。 嗯， 就是每年的这个相应的共有产权房就相当于保障房那种。 嗯， 无论之前的自住房也好，还之前的经适房限价房， 嗯， 一年到现在来看供应了大概有42个项目，这10多年我从来没见过， 就力度相当大， 力度相当大， 而且说2018年呢还能有50000套共有产权房哈、啊、都要出笼了。 对，所以这点来看，五、嗯、万套大家知道什么概念吗？几乎是去年北京新房成交的总和了。 是啊， 所以说这么大量的供应，我相信对大家来看，就几乎我相信啊，对那些想买房的刚需来看，绝对是个大福音了。嗯、 所以说这确实贯彻了这个国家的啊这个 房子 承诺给大家的，就是房子是用来住的， 对， 不是用来炒的、啊， 对， 让大家能够住有所屋了。 对， 嗯， 以后这个共有产权房，我个人感觉啊，第一，大家我现在这些地方也不太远了，不算太远了。 嗯， 那天还说呢，北京的租房都是1公里这么一个距离了。 嗯， 就是离你的上班的地方，离产业新区等等的要有1公里这么一个距离。 嗯， 不像大家以前所说的，哎，赶紧分派个地儿啊，这房子尽管便宜啊，周边连公交车都没有啊，一出门就是工地。不那样了。 嗯， 现在北京共有产权房也成好地方了。 对，地段也特别好，而且呢品质呢也不差。 对，而且还是全装修的。 对对对。 嗯， 另外刚才您说这个直住相 直住平衡 啊，平衡 啊, 啊 相等啊，比如说呢这个在哪上班，然后在附近就能够住到房子啊。当然这种想法呢是我们一直期盼的，要达到能够这种程度呢确实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嗯嗯。 那比如说我在这个 CBD 上班、在这上班、那我在附近租房多贵呀，我怎么能租得起啊？ 现在的这些出的租赁房你看啊，宋家庄， 嗯， 算 CBD 上班的话宋家庄够行吧。 嗯， 宋家庄的公租房可以吧、 嗯、 租赁房可以吧。海淀的比如上地新二旗的给你出永丰是可以吧。 嗯， 对吧、 嗯、 那叫什么太乌市村是吧，那个 太乌村。 对、嗯、你想想坐门口公交车就咔咔的就到永丰、 嗯、你知道原来啊就跟这边上班的比如 CBD 啊都什么呀、在通州和那个燕郊、在那边租房的比较多。 是， 嗯， 其实包括台湖， 台湖 也有共有产权房、所以 其实目前来说可能东坝会更近一点啊，在东坝这个区域现在 东坝也有。 嗯， 所以大家放心吧，你还说的是拿国贸拿北京最核心的地儿说话。 对 对, 对， 你要是像比如上地中关村后厂村等等的、那就太方便了。 对，那附近什么共有产权房啊租赁的房子、都挺多的。 所以咱想到的有关部门他都想到了。 是的， 今年的租赁房我相信一定会慢慢的会成为大家的关注热点了。 嗯，好了，那刚才呢我们虽然是在梳理安居快讯啊，但是有一些内容呢可能是跟我们的这个生活呢息息相关。如果您想问的话的赶快来啊，因为今天王家在这儿，他对很多的这个政策呀，对很多的这房地产方面的一些内容啊是非常了解的啊，还是有一定的权威性的。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条，说地铁19号线27北延至啊，就是昌平沙河。根据呢北京市轨道交通第二期建设规划2015至2021啊这个规划，那么地铁19号线17的工程的全长是22.4公里，经过呢海淀、西城、丰台三个区，南起丰台的新宫站，北到海淀的牡丹园，计划是2020年开通啊。现在这个北京的轨道交通确实是非常的丰富了。 嗯，地铁开通意味着什么，周哥你知道吗？ 嗯， 就是你居住起来会更加的方便。 当然了， 而且我个人感觉啊，现在大家买房，哪怕是你买一个别墅，比如说有钱买一个3000万的别墅，但说老实话，现在我对交通的印象不是说这地儿你开车多快到了啊。现在你看有些 我那天去北戴河，开发商给我介绍呢，我们从北京开到这儿2.5个小时，2.5个小时、 啊，差不多，差不多， 两个、到得了吗？ 2个半小时，够呛吧？3个小时左右。 对呀、啊，所以说 左右， 所以说啊，我跟大家这么说啊，任何开发商拿开车的时间成本来介绍他的交通，这些开发商都在耍流氓。 对，这是夜里三点的， 对呀、 啊，三点的感觉。 你要真想说这个位置交通好的话，咱就拿轨道交通说话。 嗯， 因为大家就算你说你平时出门，你开劳斯出门，你得有父母吧， 嗯， 对吧？实在说的最不好听的，你就算开劳斯的人，你家里得有保姆吧， 嗯， 你保姆出门的话也不可能坐劳斯吧， 嗯， 对吧？所以轨道交通特重要。 关键他们有时候算这个啊，是从这个就是道路上的没有什么堵车，没有人， 对 这种情况下，比如说哈， 对， 北京的300公里，他算的要是按120时速的话呢，可能就2个多小时，但是怎么可能呢？ 对，而且你看今天这天啊，我刚才从阜成门过来的， 嗯， 如果我开车或我打车，我算了算，刚才长安街特别堵， 嗯， 我大概得1个半小时， 嗯， 我踏踏实实从阜成门坐地铁2号线半小时到了， 对， 我下楼踏踏实实的吃个中午饭，还能踏踏实实的这个是跟他导播间还能聊会天、对吧？跟周哥聊会天， 对， 再上节目， 对、这个， 所以轨道交通特重要， 对、所以轨道交通是非常靠谱的。 而且19号线好在哪儿呢？它能从南四环的新宫一直到北六环的沙河，这条线是一个南北的线。你大家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啊，发现一个现象，南北的线早高峰的时候，比东西向的线现在来看要堵，我不知道大家认同不认同？你看到地铁4号线，对吧？多堵。亦庄线来回早上起来，亦庄线来回动忙，对吧？所以说南北的线包括5号线也堵，所以说19号线开通，我包括17号线也是南北的，从台湖到这个天通苑的这些线开通之后，对沙河未来来看就是利好。 是的，像刚才提到这个地铁19号线哈，它这个南边是丰台的新宫线，那北边的是海淀的牡丹园，而且是整个全程22.4公里啊，经历了海淀、西城、丰台3个区。那么19号线的开通，应该说对于它周边的这个房地产哈，它这个价值的体现呢，那肯定是有所促进作用的。 对，沙河呢也有现房价、经济价的房子，乐神一会儿可以给介绍，中海拿的。 好的， 其实最近呢，可能是在新宫啊，新宫这个区是有2个共有产权房的，大概均价是在3万5左右。 好的，那接下来呢，咱们再往下看啊，说北京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电子证照啊，3月1号起就推行了。那自3月1号起呢，北京市住建委正式推行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电子证照。建设单位呢，在施工许可业这个业务啊办理完以后啊，不必再跑去什么服务窗口啊领取施工的许可证了，可以自行的打印留存相关的电子证照。这个真的是越来越方便了啊。 这个乐神昨天去这个发布会，乐神介绍吧。 对，这个其实是很方便的。那相关的开发商办理这个证照的时候呢，可能以前需要去有关部门去跑，那现在可能在未来它能够实现在家里面就自己上传资料，然后就可以打印了。 就非常方便了， 非常方便了， 是吧？啊， 基本上不用去有关部门去跑。 对，很多奔波的时间。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最终受益的还是我们的业主哈、消费者。 对，我觉得现在很多东西啊，就应该电子化了，对吧？现在大家，尤其在咱们北京也好，中国也好，你现在手机支付都已经成常态的情况下，有些东西你还得去跑一趟有关部门，甚至一趟不行，还得2趟3趟，还得打印出来纸，还得签字等等，太麻烦了。 没必要。 对，没必要。电子化以后就一个趋势。包括我这两天去一个银行也是，签字人都在让你在那个有一个像 iPad 的那个屏上签字。 对，是啊， 也不是纸了。 他不，哎呦，你真是 out！、这个东西早就这样了， 很早了，很早了。 而且现在好多的那个就是那个小区的银行全撤了， 是吧？ 啊， 我是很少去银行，我都网上办理。那天 对、 那天是我因为办了一个什么更名，所以我去趟银行。 像原来你去银行都乌泱乌泱的人跟着排队什么的，然后现在呢都没什么人了。都 是 你进去以后呢，他有些业务经理啊，就他给你指点，你在网上啊、互联网上就完全完成了、所以现在很多的这个银行啊也面临着一种挑战，很多全撤了， 是吧？所以从这点来看，我真觉得以后的无纸化、电子化就是一个趋势，而且不是说浪费点纸的问题，当然这只是一方面，更多的是方便。 对， 交通时间成本多大呢？ 它也是社会进步文明程度已经到一定的时候了 啊， 也现在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了， 对啊，对啊。 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说这个住房租赁市场的发展缓慢，如何保障这个租友居所啊。那么长期以来呢，由于缺乏政策服务与资金的支持，我国呢住房租赁市场发展是比较缓慢的，难以满足广大城镇居民住有所居的要求。作为解决住有所居 重要途径的住房租赁市场，在2017年呢实现重要的突破。通过呢资源的整合，各地租赁住房呢供给稳定上升。那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的住房租赁市场呢，它的租金规模约为 1.3 万亿元。其实说到这个租房啊，因为今年的很多重要的会议都把这个租啊都搁到够前面了哈，有租购并举等等的。好像我们大家呢对于这个租房呢已经充满了一种期待啊，但是没想到王佳你发现吗，就最近其实租房啊没有降，反而升了价格。 那是因为从目前来看，春节以后包括春节前一段时间的一种原某种原因吧，造成最近租房需求量大造成 大增。 但说老实话，说句大实话，租金价格从今天来看出现整体上涨的可能性不大。因为现在来看会有大量的租赁房会入市，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来看，据我了解，现在有关银行已经找到我了。但有些银行对以后的长期租赁是可以提供贷款支持的。这是以前不敢想的。你租房银行还给你做贷款，正常的贷款，合理的贷款， 对都可以贷款。 这些东西出来之后，第一对买房的平移作用大。第二点来看，因为这些人他面向的人群，他不是说改善高端买别墅的人，他面向就是咱老百姓，小老百姓。所以对租房的平移是作用是特别大的。而且现在的除了公租房之外，这种市场上那种租集体土地的租赁房也特别多。乐神也前两天去看过一些项目，乐神接着介绍。 对，之前其实我们去过海淀的一些算是之前做试点的一些集体土地租赁房。从现在来看的话，这个房子本身的这个品质还是相对比较不错的，而且交通相对也是很方便的。那我们去过海淀的一些项目，其实交通上包括门口就是公交车，那可能我们大概走个一站地左右就能够去坐地铁。这种房子的入市对未来这种市场的这种平移还是会有很大作用的。包括其实未来的公租房的申请可能现在也会比较方便。像我们的新北京人的话，就是您符合一定的这个资格啊，首先先是有购房资格，然后就可以去申请相应的公租房了。那这对在以前来说啊，还是很大的一个进步。 所以说对于想租房的人呢，这些都是一个福音啊。当然现在呢属于一个特别的一个阶段，一个是呢春节过后可能租赁市场相对比较的火爆啊，租的人比较多。另外呢可能前些时候这个北京疏解人口等等啊，或者说呢这个整顿哈，一些不规范的这个租房的一些机构，使得一些群租啊一些乱租的现象呢都给得到了抑制和整理。那么很多人呢可能原来5、6个人七八个人住一套房子，现在这些人都要分开了，那分别都要去找房子。 对， 可以现在压力真的是挺大。 但是我劝大家一句话啊，咱别花小钱到时候被骗了，有的时候你得按常理出牌。 对， 你要真想省钱的话，我建议您啊，没有说特别让你幸运能找到原房东的事儿，那事儿不好找。我劝你找个正规的中介租房就行了。花点中介费，咱拿这钱当交保险行吗？ 咱踏实， 正规中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什么样的房子便宜？我告诉您，直租的房子便宜。就是这个房子签合同的时候，比如说周哥有10套房，他有9套房出租。你直接通过中介找到周哥啊，周杰，让他跟您签合同，这样的房子便宜。什么的房子相对贵一点，但是有保障。就是周哥把房子委托给乐神了，乐神是中介，杨乐租给我，这样的房子有保障，但是杨乐得中间抽一层皮。抽皮，但人家有一个费用，除了中介费之外，额外有一种费用叫服务费。人家每月给你做保洁，给你打扫卫生，但是有服务费。但是这样的房子也能保证，怕就怕在你恨不得找一个二房东，或者找一个小中介租2、3天、3、4天让你搬家走人，那你就得不偿失了。 对， 所以一分价钱一分货，大家听我的，租房这事儿啊，要不然你就是找一个稳定的这种集体土地的租赁房，通过住建委的有关平台以后去申请，要不你通过正规中介去申请。真的，我从来建议大家就是按常理出牌，别自己觉得我牛，我就网上去找，然后找房中了跟他签了，我告诉您，骗的多的是。 这个不行啊！当时您觉得可能是这个赚了点便宜哈，没花什么中介费，但是呢，后面居住起来的这个麻烦呢，会让您真的是焦头烂额。 每年我见过这事儿多了去了， 是 多了去了。 有时候呢，这也是一个经验的一个集合。 大家确实是租房的人嘛，弱势群体嘛，对吧？本来想省点钱，1000块钱对他是个钱嘛，凭什么把1000块钱给中介的呀？但是你想，中间人挣这钱的，就干这事儿的，而且人家中间也承担了相应的责任呢。 对， 对对。 所以你不让挣这钱，你继续找，那有可能你就被骗。 对，所以刚才这个王佳说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想法 啊。 今天咱们呢一会儿下半段呢主要说这个共有产权房啊，当然了，今天这个佳爷在这儿啊，所以呢，如果关于什么租房啊、买房啊等等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呢，都可以来问一问啊。大家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号，就是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的搜索"安居好声音"，记住"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 来，咱们互相的进行交流了啊。那么上半段的时间不多了，有两个问题我想问一下佳野啊。 好， 一个呢就是说，在现在目前这个情况下，很多人都在问，说我买房合适吗？ 从目前来看呀，这个话题啊太大了。买房看你买什么样的房子，那个。如果是你买了为了自住，而且这个房子符合你的需求，而且这个价格也从目前来看比较合理的话，你是绝对没问题的。什么叫合理呢？告诉大家，二手房现在来看，你可以砍价，砍到你的心理价位是可以的。尤其是像前年的九月份以前是合理的，所以这点来看你需要有保证。大家明白意思吧？就是你现在这二手房卖500万，前年九月份的时候这套二手房值460万。你要砍到460万，从我来看，现在这个二手房 就可以了， 就算合理。这是二手房，新房的话得看品质，不能光看价格。比如现在130平，他能给你做四居室，而且四居室的话，他能给你做三个卫生间。三个卫生间里有两个是主卧套间。所以你别看三个卫生间，十年前大家买房子的时候，俩卫生间非要把一个卫生间给掏了，做成大衣柜。现在仨卫生间就得照顾一家三口。或一家五口的需求。 其实我觉得卫生间多一点你觉得好吗？ 我当然觉得好， 我也觉得方便。真的是很方便的。所以呢，像这样的房子品质还是可以的。是吧？ 对。 另外呢，有些问说这个时候是卖房子的好时机吗？ 来，杨哥。 杨哥， 目前来说这个还是要看您个人吧。我觉得这个房子您什么时候出手还是要有自己的一个预期。 那你说现在这个市场，如果卖房子的话呢，它这个价格肯定不是那时候高的时候哈。很多人就说我现在卖房不合适啊，现在整个的这个价钱都走低啊，那我不就卖亏了吗？他会有这样的想法。那您怎么看啊？ 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现在来说的话，这个买卖双方的一个博弈嘛，如果是买房的话，如果尤其是二手房，那我们之前了解到有过我们的这个粉丝跟我们说啊，现在这个有他买过房子，这个房东已经接受这个组合贷款了。大家都知道这个办理的时间可能相对来说长一些，这个房东不能够短时间的拿到这个钱。那他现在其实在现在目前这种市场情况下，他也都接受这种比较来说相对来说苛刻的一些条件了。那可能会被压的真的会有一些低。所以如果我个人来看，如果我现在有一套房子的话，那我可能会选择再看看， 再等一等哈，再看一看。 要是我的话，我得看什么房子。比如说吧，今年大量存在共有产权房欠房价经济价的房子，这类房子有一个特点，就是九十平方米以内的房子是居多的。那人家九十平方米以内位置尽管差了点，但是九十平方米人家能给你做三居，人客厅朝南，能给你做四居室，对吧？旁边有轨道交通，那你离你的楼盘本身就一站地，你这房子品质、户型，包括整个物业都做不过他，对吧？都跟他比不行，你只有地段稍微比他好一点，但是人买房人不傻呀。人家买新房首付低，而且人主图的是品质户型好啊。你这个房子将来来看，未来趋势就是不是优质房源。那这种房子要是我的话，我一定会给他卖了，或者一点需求都没有，我给他换了。反正这是我认为啊，你得合理去想。 其实我觉得现在是一个换房的好时机啊，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呢想这个改善啊，先把我这房子呢卖掉，当然可能价格没有那个原来那么高的时候那么高哈，我给它卖掉，但是你反过头再想呢，你买的话也没有那时候那么高啊。所以这时候基本都是一样的，卖和买都是一样的，可以踏踏实实选。而且现在的属于买方市场，你挑选的余地还比较大呢，是吧？另外现在很多人的我觉得啊，只要适合你的其实就是最对的做法，不管是卖房还是买房啊。所以呢，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好，咱们上半段呢先聊到这儿，下面是广告时间，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聊。 一会儿见。 共有产权方，一会儿见。 北京市委市政府祝您新春愉快，阖家欢乐，请您自觉遵守禁放新规，不在五环路以内及其他禁放区域燃放烟花爆竹。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买房就上搜狐焦点，房产专家实时讲解，海量房源直播观看，家居装修二手房你想要的这里都有。 尝尝吧。 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的是晴间多云，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1度，最大相对湿度90%。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压后部偏南风的影响，扩散条件一般，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预言，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再次收听我们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共有产权房的问题啊。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家爷房谈的家爷王家。 大家元宵节快乐啊，我是来自家爷房谈的王家。您找到我们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个微信号叫家爷房谈啊。一个单人两个土的家，不是家庭的家啊。 对对对，最佳的家啊。好，那另外还有杨乐，杨乐你好。 大家好，大家下午好。 今儿元宵节啊。 今天元宵节，对对对。哦、 所以对，所以今天咱短信也挺多的，但是我觉得今天确实有点过节的氛围。 是。 周哥，你吃元宵了吗？ 我吃啊，早上起来吃早点了， 是吧？今天元宵节，我刚才看网上好多地儿都排队了。 我跟你说，就些老字号，那些老什么锦方啊等等的老字号呀，那队长的呀排的啊。 我昨天去大杨村30块钱一斤，但是昨天不排队，今天我看队排的特别长。 是， 你要没吃的话， 啊、 本来说你没吃，我请你吃点，但你吃了算了。 你这逗我玩啊？来，这个今天呢，我们虽然说主要说的是共有产权房啊，但是家爷在这儿，王家在这儿 所以呢，咱们还是按以往我们的风格有问有答。是吧？如果大家比如说关于房地产方面买房卖房租房等等有些什么样的问题，您尽管往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发，然后呢我们在说话题的当中呢穿插来回答大家的问题。 没问题。好。 好了，那说到这个共有产权房啊，应该说2018年的注定将有一大波共有产权房呢即将入市。那北京的共有产权房呢可以说是这个中国保障房历史上的目前为止最完善的一次。当然了，这个共有产权房它的投资呢属性比较小啊，非常明显的居住属性的大幅度的提升了。虽然大家呢在产权比例问题上呢会有所纠结啊，但是呢并没有影响呢大家对于共有产权房的关注。那么今天呢你所期待的50000套共有产权房在哪儿啊，您还有哪些机会能上车啊，欢迎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咱们先回答一个大家的问题啊，这是丝路花语说的，买共有产权房需要什么资格？来，杨乐来说一下。 这边的话其实可能分两个啊，第一个就是您能买，第二个就是您不能买啊。首先说是能买的话，基本上它是符合这么几个条件的。第一个就是你要是在项目所在区域的户籍家庭，然后第二个是在这个所在区域工作的户籍家庭，第三个是符合一定条件的这个 非京籍，也就是新北京人。 嗯， 这么说可能稍微有点绕，大家听不明白。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以我来说， 嗯， 那我现在是我是房山人啊，嗯，我媳妇儿也是房山人， 房山户籍 啊，房山户籍， 房山户籍， 啊， 你是北京人， 啊，房山户籍，对，我是北京人，房山户籍。那我的社保呢是在朝阳上的，我的爱人呢是在海淀上的。 嗯， 那我在房山、朝阳、海淀三个区域都能够优先的去啊申请这个共有产权房。 哦，那你等于是户籍在房山，但是你那个社保什么的是在这个海淀， 对 啊， 他就算在海淀有稳定工作的人。 哦，对对对， 对，是第二个条件啊。 嗯， 然后如果说您是非京籍呢，基本上您要符合购房资格，然后同时您在相应的区域内有缴纳社保。 嗯， 比如说他在，比如说吧， 嗯， 有一个朋友不是北京人啊， 嗯， 但是他北京已经社保或纳税连已经连续满五年了，他没有购房资格， 嗯， 但是他的社保是在海淀上的，那他海淀的目前的共有产权房他是可以优先购买的。 嗯， 有机会。 所以说呢，这个共有产权房对于新北京人呢也是个福音，是吧？ 对， 嗯， 还有就还一点就是东西城可能大家觉得吃亏，因为东西城的共有产权房现在比较少，但是从目前的我们的经验来看，像昌平的一般有一些房子或其他的边远地区的房子也会定向分配给东西城的这些人群。 嗯，好的，那关于这个资格的事儿呢就说到这儿哈，您衡量一下自己是不是够共有产权房的资格。 跟以前比， 嗯， 放宽多了， 真是， 尤其是新北京人， 嗯， 他也能申请了。 嗯嗯， 这到之前自住型商品房的时候，到最后已经变成就是外地的朋友几乎一点可能性都没戏了。 嗯， 因为他的池子全是前面全是北京人。 嗯， 但是这怎么做的话，我相信对这些外地的朋友在北京有稳定工作的朋友来看，拿出30%的房源给他们， 嗯， 绝对合适。 是，那所以说这个假如说拿外地人咱们做例子啊哈，他呢只要在北京呢有固定的工作，而且五年的社保全交齐了，他就有资格申请这共有产权房。 对，而且有可能摇上， 嗯，有可能摇上，因为那个量大啊，现在 对量大，而且说老实话，从目前的几个情况来看，外地的朋友比北京的朋友 中签率要高， 都挺难的，但是中签率要比北京的还要高一点。 嗯，因为在这当中呢有30%这样的比例要给这个新北京人了。 没错。 嗯，所以呢现在很多人呢可能把目光就放在这个共有产权房上了啊。 嗯， 那说到这儿呢咱们也跟大家聊一聊2017年那至今啊，咱们北京有多少共有产权房的地块啊？ 现在一共确定的一共是42个啊。 哦， 大概提供的房源是5万套左右。 嗯嗯，那实际上共有产权房它的位置也非常重要。刚才那个王佳妮已经说了，现在很多的这个地块的位置啊，真的不是说这个老了不疼舅舅不爱的地方 啊， 真的是不错了。 啊，对呀。 嗯， 先说几个好的吧，乐神。 嗯， 先说几个好的。 按区域说， 咱按 区域 说， 按 区域 说 吧。啊，周哥你是哪人？通州人。 我通州。 那先说通州。 我后来在通州买房子 啊。啊啊，不是通州人， 不是通州人。 户口是哪的？ 户口现在还在朝阳 啊。朝，那说朝阳 啊， 说朝阳， 说朝阳和通州吧， 朝阳 好不好？ 啊，如果说是朝阳的话，可能其实现在来说供应的这个项目还算是比较多的，大概是4个项目。 嗯， 大家听一下，其实区域来说是在管庄啊，东坝跟这个窦各庄，大概是这三个区域。 这三个区域的楼盘还没申请呢，现在听来得及。 对， 来得及， 三个区域都没有申请，还是来得及的。那其实我个人可能会喜欢的一些就是城建的项目，在管庄这块的话，距离管庄地铁站的话，大概是步行应该10分钟左右就能到。它的售价大概是在2.9万左右。 管庄这地方呢，是属于朝阳还是通州啊？ 朝阳 ，朝阳，对对。 再往前一点就到通州， 一点就对对 啊，嗯，就到通州了。但是这地方呀，我说是老实话啊，管庄这地方，我个人感觉还真没有通州交通方便。 嗯，没错， 对吧？ 对， 你走这个京通快速公交车的话，咱说公交车夸一下高速，你管庄这块你得出来，但是走通州的话一站就到了。 对， 你很， 你要走通州的话你可以上高速坐那个什么 368 之类的 啊， 对吧？但你要住管庄的话你就上不了高速， 对， 就比较慢。 这是第一个。嗯，第二个 但地铁可以。 对，你地铁可以。第二，你走两广延长线的话，你走管庄出来往南走的话，你想上这高架咔咔的得往前且开呢。 对， 但是你要是在通州的话，你那个世纪星城那儿咔一下就上高速了。 我跟你说，那个两广路的那个就在我们家门口，原来我都不开车，现在我都开始开车。嗯，特方便， 特方便哈。 嗯， 所以说管庄这地方多多少少，我个人感觉啊，交通没有通州好，但是它多少钱呀？ 两万九，价格还可以。 而且咱再说白了，离地铁大概500米到1公里。 哦， 近吗？挺方便的吧？ 挺方便，挺方便， 对吧？能当首套房的居所吧？ 可以啊， 国贸上班行吧？ 而且我跟你说，管庄的话，刚才你说的是那个公交车不是特方便，但是地铁还是蛮方便，嗯，因为地铁有管庄一站。 对啊。 对， 起码能在国贸上班吧。 对对对， 这就是说植住平衡能达到吧。 哎， 29000，周边二手房怎么着得4-5万吧。 4万到5万间。 对呀。啊， 这个值得期待，这个地方 啊。今年我相信啊， 有大概率事件肯定会入市了。 嗯嗯， 接着说。 好， 啊，咱们接下来就说 通州 吧。接着说啊，其实通州的话，据目前来说也是啊，比这个我们的项目也不多啊，也是四个，但是供应套数预计的话，差不多是5000套左右。个人推荐的话，就是还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台湖这个项目啊。台湖是在北辰墅啊这块的话呢，售价来说现在是在2万左右。之前其实也供应过这个此前的自住型商品房啊，在这个附近啊，两块地就挨着，当时的话应该是在17000左右啊，这个价格。就现在来看，过去了2年时间左右，这个2万的价格在这边买到这个一个房子还是比较不错的， 对，性价比还可以。 台湖， 台湖那边现在发展还可以。 我这么跟大家说吧，有些啊，北京的朋友啊，就是北京的这个老北京的朋友，我可以说啊，觉得台湖这地方太偏了，什么那地方，北京的什么下风下水啊，那地方没配套啊，那是您没去过。这2年变化挺大的，台湖呢未来会规划有地铁17号线快修通了，这第一。第二，走京津高速的话，台湖出口下来是1分钱高速费不用交的，所以它离东五环还相对来说比较方便的，这第二点。第三点，台湖的整个的配套，整个的医疗，整个的教育，未来来看规划也非常好，而且它离亦庄也比较近。说实话，那属于通州，但是我个人感觉离亦庄更近一些。 对对对， 所以这个地方卖2万块钱，我这么跟您说吧，按照我的话说，这叫太便宜了。 因为这个台湖啊，原来给大家印象的就比较荒凉， 对， 就像农村似的。 这几年的新房也卖6万多呢。 对，这几年的发展真的是非常快，那个地界儿 啊， 而且台湖呢，刚才您说跟亦庄离着那么近的话呢，它被亦庄真的是带起来了。 还有一个就是它属于通州的整体规划，所以那个地方交通比较方便，未来有轨道交通了，配套都能发展起来。关键它离动物环境，这是它最核心的点，所以以后那个地方2万块钱，我强烈建议大家关注一下。有些朋友包括10年前都跟我说什么方庄啊、黄村都远呀、黄村现在2手房多少钱了？对吧？你台湾 什么望京啊，什么都没人去啊。 对呀，我住望京的时候，我们家门口还断头路呢， 是， 对吧？我们家那个离四环挺近的，我们家门口还断头路呢。现在我们家的好家伙，5、11的时候，我小区的门都出不来，因为那些车走京城上不去，全堵到我们家门口来了。 我跟你说，一定要勇于开荒 啊！ 你看我那时候在98年，我搬到通州去的时候，那通州一片荒凉，然后我下了公交车以后，根本就没有这个公交车到我家门口，我们就坐那种小三蹦子，然后到家里 边，那不安全。 然后呢，我就完全经历了通州呢，从刚开始的那种落后啊、荒凉啊，到现在那个繁华啊，真的，我这个整个的经历我都经历了。你像我们家小区门口的那条路啊，原来都是土路，坑坑洼洼土路，然后后来就修大概有半年。那个时候我从我这个小区的门口到那个公交车，那起码得有1公里啊。你知道我那个鞋啊，都外边啊都裹上一个那个塑料袋，深一脚浅一脚就出来了。那你看现在多好啊， 多好啊！ 你必须得有勇于。 哎，台湖，别这么吓唬大家，台湖比你 现在已经不是 强多了， 已经不是这样 了，强多了啊！ 对对对对，而且就是说，假如现在特繁华怎么样的话，它就不是这个价钱了。 而且2万块钱这个价格，我不是说给开房做宣传，因为这种盘不是说您能买就能买上的，得摇号啊。不是做宣传，2万块钱什么概念？你可以看看北京周边的现在的房子多少钱。这个价格真的挺合适的啊，这是我个人觉得啊。所以大家，我真觉得可以关注一下了。 来，这个洋洋花草说了，买公有产权房有年龄限制吗？ 啊，年龄限制是有的。 有， 如果您是单身的话是满30，如果您是已婚的话是没有年龄限制的。 关于这个年龄的问题呢，还曾经还引起了各方的一些关注哈。因为公有产权房可能是20多岁。啊，共有产权房不那个自住是商品住房的时候 是25岁， 然后共有产权房呢就把这个单身的年龄提到了30岁。其实我觉得这个30岁年龄还是比较合理的。 所以我今年大年30给我的粉丝拜年的时候就说了，没满30岁的人，今年最大的愿望就是赶紧结婚啊，要不然共有产权房都申请不了。 你看啊，为了买房就赶快结婚。 但是说实话，挺合理的， 挺 合理的， 合理的， 对吧？ 因为你30岁之前，假如你单身的话呢，你要买房啊，很多都是啃老，他不可能是自己拿得起钱的。说句真心话，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而且共有产权房面对的就是北京的住房最迫切的中低收入家庭。 对， 那你这个如果刚大学刚毕业的人，或刚满25岁、刚毕业刚3年的人，一月挣个5000-6000的、6000-7000的人，你让他买这种共有产权房，多多少少也不现实，还是家里出主意。满30岁的人呢，一般来说，我觉得啊，自主出主意的 基本上立下 可能性比较大。 就30而立嘛。 对， 而且你说你24、5岁的时候，你先租房也未尝不可啊，先缓冲一段也挺好。 而且北京以后的租售并举、租售同权嘛，未来的北京租赁房今年来看， 供应也很多的，回头乐神可以专门在一期节目专门说 对，然后咱们分门别类的把供油产权房都说一下、 啊、 今天咱们只是这个笼统的说哈、 啊、以后每周五乐神都来吧 啊，可以啊， 咱就说供油产权房， 咱们真的我觉得大家现在对于供油产权房呢是越来越热衷了，而且供油产权房的份额现在这么大哈、 啊、 所以呢可以说跟人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嗯、 啊、 嗯、 那说到这个供油产权房，刚才您提到了这个朝阳啊啊朝提到了这个通州哈、啊、等等的，就您而言，您觉得哪个区域的哪些项目是特别值得期待的，也不妨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嗯， 如果说是我的话，那我个人来说，现在目前工作是在朝阳，我是在来往阳工作、 嗯、 我关注的可能是我们现在朝阳区东坝这个项目会比较的推崇啊、 嗯、 东坝这个区域现在的话是有一个供油产权房的，从我们现在东坝来看呢，在未来东坝是有三号线的规划的、 嗯、 啊，现在具体来说的话，做这个东坝中街站是可以做到这个供油产权房的地方的啊、 嗯、 我们上班来说就会比较近啊。第二个的话就是在这块未来规划也是一个第四使馆区，整个东坝目前来说也是相对说高端的楼盘扎堆的一个地方，未来的这个整个的环境也会更好。 嗯，另外王家有一个问题哈，比如说刚才咱们是提倡这个直住啊、 嗯、 要这个同等哈、 嗯、 基本上比如说你在哪住啊，最好跟附近工作这是最好的，一个是你自己方便，同时呢也对交通有贡献哈、啊、 嗯 不用这个最后弄的那个交通哈、啊、特别的这个负担重啊。但是的话呢，现在我发现啊，很多年轻的孩子，当然杨乐可能好点了，现在有一些九零后哈，他们这个工作啊不稳定， 嗯， 比如说今天呢可能在这工作五个月以后或者两个月以后就变了、 啊、 就跑其他地方工作去了，而且这个地界啊可能还觉得挺远， 嗯、 啊、在这个情况下你说他这个住所固定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啊。 但是有一个问题， 嗯， 第一你现在这个房子离你这个直住的地儿比较近，第二你别忘了刚才乐神也说了轨道交通啊， 嗯， 轨道交通挺方便的，我举个例子，咱现在在建国门，我一会儿上完节目我一会儿要回这个来过营， 嗯， 来我去来过营的话我今天没开车， 嗯， 因为我四点半有事儿， 坐地铁， 我就打着一个小时的富裕量、 嗯、 一个小时就到我工作单位了， 哎， 从二环边到北五环一个小时， 嗯 嗯， 嗯， 所以说现在轨道交通太方便了， 所以就一定要注重轨道交通， 轨道交通特别重要。 嗯， 我再举个例子啊，乐神他住房山，他来来广营、嗯、大家猜多长时间吧， 哎呦，这要一般的话弄不好得一半小时吧。 嗯，他现在坐轨道交通、嗯、 再猜猜， 一个半小时，一个小时四十分钟到两小时之间，但是如果开车的话这时间绝对到不了。 嗯， 因为他得房山线然后再倒什么几号线，反正太多了。 嗯， 但是他这已经是北京一个极端了，我测了一下开车的话有八十公里呢。 哦， 七八十公里呢、 那你实际上就是从家到单位的话应该多长时间， 如果算我出门的话大概应该是在两个小时左右， 两个小时左右 啊、嗯嗯、但是你可以看，但那他来我就上班了，到底一样啊。 嗯，就是交通还是可以的， 对，只能说做轨道交通。 嗯， 燕郊为什么现在大家觉得远呀，而且接受不了啊？是因为它没有轨道交通。 嗯， 所以这点来看，我觉得有轨道交通太重要了。 我发现那个燕郊挺有意思啊，前些时候弄了一个燕郊直奔北京的这个叫什么？不叫城际 啊， 啊， 就是那个 小高铁是吧？ 对，小火车， 小火车 啊， 啊，但好像也不太好。 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是因为 赶时间啊， 对，你坐火车的话还毕竟不方便， 对， 并 有这个时间限制， 对，而且说实话大家也不习惯坐火车， 嗯， 万一晚一分钟了开了， 对， 你说你怎么办，不像公交车似的、嗯、晚了一会儿坐地铁 又还来一 两分钟就来一趟， 对 对， 对， 这就麻烦， 你别赶上末班车就行了， 麻烦，对，我跟感觉啊，你没到那频率呢、嗯、 是， 但是我真觉得轨道交通大家一定得关注一下。 嗯， 嗯， 还有啊，我劝各位听周哥周杰节目的楼市好声音的朋友啊， 嗯， 特别是孩子，如果父母做决定的，千万别觉得我们说的管庄、东坝、台湖这些地方远或不好或配套差，或者说您在城里二环边住惯了、 嗯、 就得买二环边上的二手房。我欠您一句话，您去这些房子周边去看看行吗？ 对对 对， 对， 您去看看行吗？ 嗯， 嗯， 这些房子的户型啊，整个的这个小区的环境您做个对比行吗？ 嗯， 绝对不一样。 嗯、 您现在住的老小区，您可能住一辈子，确实方便了，门口就是早市，就是菜市场，骑个自行车哪儿都去了。但是说老实话，您小区现在停车停得了吗？ 嗯， 大晚上车都停哪儿去了？对吧？停都停，很多 品质都不行。 对，我通州有一个楼盘，每天晚上按照他们的话说，车都停到朝阳管界去了。 嗯， 为什么呀？就连停车位都没有。 嗯， 但是我说这些房子，它的尽管是供油产权房，是相对来看有点偏保障房的一种，但是人家的物业环境、园林、 包括车位比例等等的，人家起码要比现在这些老小区要强太多。 嗯，所以王家说的特别对啊，如果呢您想改善房，想买房的话呢，多走出去看一看 啊，对， 别靠自己的印象说事儿哈、 啊。 又通州多远，又房山多远，其实你走一走，现在这个轨道交通特别的方便啊，特别的发达，真的距离已经不成其为距离了。 就在我昨天晚上的时候、啊、我还碰了一个老大妈五十多岁，她就要买北二环的房子 啊， 但她总价就能接受300万左右。 那 北二环的房子 啊， 能买吗？能买，能买一个一居40多平的， 而且破房子。 对对、嗯，但是呢，其实她的条件呢，让她孩子呢申请共有产权房，先试试行吗？ 嗯， 未必能买下，她先试试行吗？ 嗯、 起码40平的房子她也没法住啊。 对呀、 啊，里边摆个床。再有卫生间厨房，这房子就满了。 话说回来了，现在的这个比如说不符合北京功能的一些机构啊，都要梳理啊，一些这个老破旧的都要梳理啊。其实以后住的这个城里边不见得就那么方便 啊、 哦、你买东西什么什么那么方便，旁边就一菜市场，那边一个早市什么的，以后也不见得了。 对、嗯、没错，包括我来建国门吃饭，门口都只有 现在好多全撤了， 都只有庆丰包子了，以前没人还撸的、嗯、串也没了。 不是，再往南走和往东走有 是吧， 但是呢还是梳理了，疏导了很多， 是吧？ 嗯， 所以说呀，真的，大家听我的啊，咱多看看，甚至多听听周哥这个周以后周五的节目，行不行啊？周五 以后你多来啊， 下周五下午两点半到3点半啊，周哥主持的啊，啊， 王家来啊， 王家和乐神啊，杨乐，我们这杨乐都会来啊。 好，来，咱们这个回答小叮当啊，说这个我已经把天通苑104平米满五唯一的经适房卖了，想在华威北里呢寻70多平的二手电梯房，离孩子近一些。那除了链家外呢，还有哪家中介比较靠谱？想多找几家，这个找房源啊，最好呢门店见面谈。那网上假的太多。另外呢，请各位呢来告诉我一下，我是66岁的北京老太太，今天生日，还在着急这个事儿。哎呦，那首先是祝这个，咱们老大妈啊，这个其实66岁可真不是什么老大妈哈。 对啊，你动 不动我应该叫老大姐了啊。祝您这个生日快乐，祝您生日快乐。 您应该是跟周哥平辈的。 哎，这是算了啊，别再说下去了。来，咱们你给那个参谋参谋，就说那个人家说问你哈，一个呢他是找了链家哈，他还有哪些什么你认为比较中普、比较靠谱的中介？ 是这样的啊，说老实话，中介干嘛的呀？中介是挣您钱的，相对来看链家比较正规，但是说老实话啊，说句大实话，链家的中介费它就是贵，从我了解的情况来看，就算您通过链家买房的话，现在说句不好听的话，中介费您要奔两个点去砍，2.3是基准价，如果大于2.3，中介费您就买贵了。 记住啊，老大姐，咱们不能够高于这2.3， 对吧、 啊？您就敢于往下砍， 对、 啊， 这是第一。第二，说实话，通过北京那个黄了吧唧的中介。也可以看看，黄了吧唧的中介有两个，第中介费多多少会都会比链家低一丁点，其他中介我建议 你说是那 logo 吗？还是那个就黄了吧唧的 logo 啊， 包括他的穿的衣服领带 啊，对， 领带都是黄了吧唧的， 因为我们在这里不能太多说这个事儿、您自己琢磨。 您可以看看，但是说老实话，还是先看房子，房源更靠谱一些。您就找中介的中介，就找附近的中介带您去看就行了。而且换个手机号，要您电话被打爆。换个手机号， 没事老骚扰你啊。 对，华为北里的房子，您买用房子，我觉得啊，更多的可能是离孩子近啊，离医疗近啊，离配套更近一些。像这种二手房的话，也得在400多万左右吧。一分钱一分货啊，我刚才说了，给您的技巧就是砍价。砍到前年9月份的这么一个水平，6万出头是一个合理价格， 就砍到您的心理价位。 对，而且我建议您啊，因为这种房子是塔楼，咱能不能别图便宜，那别买东北西北向的房子行吗？咱买一个纯朝南的房子行吗？ 那会不会价钱贵啊？ 贵它也值，因为 品质好。 不是品质，朝向好的话采光好。 对啊， 而且 生活品质好啊。 而且咱别买临街的房子行吗？别买临街的啊，这我给您的很真诚建议，一分钱一分货，咱别光图便宜，这我给您的建议啊。 另外这个物业也应该要考虑一下是吧？ 这种房子都是90年的房子，物业说实话 好到哪去？ 对，这个老大妈买的是地段，可能离孩子近，我跟她说了离孩子近，可能离这个医疗也近一些，比如东三环，她可能觉得离长医院呀，离旁边的什么垂杨柳医院呀，我觉得可能会考虑会更近一点，但是说老实话，楼层朝向很重要。这个小叮当这位朋友啊，您这个起的名字也够洋气的，这个 老大妈、 啊、 对，这个名字是很青春 啊、但是我建议啊，就是买房这件事情不是说着急的事儿，咱多看少动，而且呢， 别太着急， 而且我不知道您天通苑的房子卖了、拿到钱没有， 您记住了，钱没拿到的话，把钱拿了再买，要不然的话，前后万一有拖差的话，您就违约了。 对对对对， 啊， 这个你正好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有些人呢想换房，一定要把前面那个房子弄利索了， 对， 然后再办后面的事。 对，而且您买华为北邸的房子，您记住了，如果那个人他一定要把他的户口迁走啊，把户口迁走。很重要，要不然以后再想迁户口挺难的。 嗯，好的。另外杨哥啊，再问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最低价格的共有产权房在哪儿？最高价格的共有产权房在哪儿？ 目前来说，价格最低的话是在房山的盐村啊，房山的这个韩村河啊，这个项目对，是罕见的项目。 多少钱啊？ 13500。 哦，那还这个价格真是可以啊。那你比较熟悉，你就房山人啊？ 对，我是房山 人。这个项目还可以啊。 这个项目位置上来讲的话，相对来说有一些远。对于房山人来说，本身可能会觉得，有一些在市区工作的人会觉得有点远、啊。 他离北京呢？ 这个还是挺远的， 还挺远的。 对、 哦， 如果说是房山本地人买这个房子是没毛病的，因为它这个价格，如果按照户型基本上90平米来算的话，公积金贷款的话基本上就够了。大概的话，首付可能在10几到20万左右。 周哥，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儿，就在这周六的时候，我们嘉业房谈会组织一场推介会。 哦， 就是这个楼盘呢是有地铁，在周口店有地铁啊。 嗯， 是万科开发的一个新房，但是它不是共有产权房，它是商品房一种。 嗯， 22000一平，总价200万，可以买一个90平方米的三居室。 嗯。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通过楼市好声音找到我们。这周六上午和下午，我们会有推介会，或者您关注嘉业房谈的微信号， 可以 都可以报名， 没问题。 这周六上午和下午啊，购房的全拼365， 嗯 啊，这是我们的微信号。这周六您现在报名的话，今天周五下午，明天了。您现在报名 是吧？ 明天 哦， 您现在报名的话还来得及。 有这方面需求的，咱们赶快抓紧了。 对，在西边200万左右，那个共有产权房嘛，才卖13500呢。我说这房子卖22000，而且是万科开发的精装修的房子。 嗯，那真不错。 而且它有地铁 啊， 嗯，可以关注一下。 好的，那另外呢，最高价格的共有产权房在哪儿？它肯定地段不错。 最高的是在南四环这个地方，叫花香，大家应该听 过。花香我知道，对对。 这块地的话是43000，目前来说是价格最高的。 它周边得多少钱了？ 周边的话是5万出头啊， 5万出头，它这个43000也没便宜多少啊。 你说的对， 我说是商品房啊。 对，你说的对 啊， 但是我刚才说了，共有产权房的品质跟周边二手房它不一样，就跟你买一个，这没法形容，房子跟房子差距挺大的，没不一样。 对，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只能到这里了啊， 没聊够， 这个没聊够。本来说想把共有产权房的很多问题呢都要聊一聊，但是呢咱们分门别类吧。 其实问题也多，没聊够。 对对对，那、有机会咱们在每周五呢都聊了这方面的内容、啊。 聊聊啊， 好， 大家元宵节快乐，再给大家拜个晚年啊。 对，祝大家在新的一年能够万事如意 啊！这个买个心仪的好房子啊， 吃元宵排队，但是晚上多少吃点啊，这个不消化啊。 对对对 啊， 有人都不像你似的，一吃怎么玩命、啊？好，那非常感谢呢。王家也感谢来自于这个嘉业房谈的杨乐啊。好的，那感谢大家收听，我是周杰，请您继续收听下面的节目。 这周回家，我带二老去医院做了全面检查，花了3000多，爸妈心痛得不得了，说啊，这没病没灾的，花那冤枉钱干什么呢？其实我知道，每次给爸妈过节费，他们也从来舍不得花，都是帮我存着呢。 俗话说呢，平安是福，健康是金，我更希望他们二老能够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 哎， 与其帮我存钱，不如我帮他们投资健康，所以我建议您啊，春季养生，不妨给家人做点海参吃。 海参呢，被誉为是海底的人参，高营养低脂肪，内含了多种天然的营养成分，包括了16种氨基酸，各种的矿物质，钙铁锌硒镁等等，其中还富含了珍贵的人参皂苷和海参粘多糖等等的活性物质，所以呢给家人吃特别合适。 那今天呢鲜芋仙海参团购节为您带来15块钱吃海参的活动，来自于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海参，厂商建议零售价格每盒是1999元，一盒200克，40头左右。活动当中订购一盒送两盒，等于说呢3盒600克的淡干海参，一周吃2次的话可以吃上小一年的时间， 是的， 划算到每头只要15块钱。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5793的朋友订购了3套，说之前买的海参差不多已经吃完了，老妈说啊特别好发，口感 Q 弹，肉质厚实，送的这个焖烧杯呢也很棒，泡个海参焖个红豆粥，一晚上就搞定了，特别实用。